虽然是弟兄啊们，岂能？国人的心哪急？国兄昨晚得一梦，世上有孤王，我坐之在大鱼小舟，见那一锅鱼儿在那水上走，口吐寒光，照顾的双眸。冷气吹得难禽兽，高叫无语人，你快把王来收。只喝得孤王，我就高声吼，回头来又不见那大鱼的一锅小舟，醒来不我觉，三更后浑身上下冷汗流。这样的机关，姑且也解不透。玉帝，你玉